伴，我谢绝了期盼，希望是我 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2018年的8月24号，又简简单单隆重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简简单单是日复一日的时间的更迭，隆重呢，如果今天你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会是你生命当中非常隆重的一天。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这个节目从2018年1月1号到现在已经走了8个月又24天。 I am so happy， 我非常的开心，遇到了很多各种不同性格的朋友，但是都是同一类人。谢谢你在深夜的电台当中选择收听十点大陆机，也非常感谢所有在花椒通过视频，在深夜的视频的集锦档当中拎出十点大陆机作为观赏的对象。 It's my pleasure， 这是我的荣幸，谢谢大家的光临。首先要点点名，在十点大陆机应该是花椒方面的朋友看到了品味孤独 ，Hello，Hello， 品味孤独，看到了七公主，看到了子宇，看到了我们的东哥，很多好朋友啊，逍遥天蝎也是朋友，虽然你不怎么讲话。今天呢，还有稻草人，你好，晚上好，今天晚上其实是周末哈，我在想2018年的周末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对我来说没有周末，我每个周末都在直播间跟 you guys 一起度过，我好洋气 you guys， 对 you guys 一起度过，跟大家一起度过，会结识朋友。当然我会考虑说我少了跟我现实当中那些认识的朋友的相聚，还有跟家人的团聚。 anyway， 不然呢我该怎么办？我就希望在周五的晚上我们一起听歌聊天的时候，你们能不能热情一点？好，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们随便，你们随便。也许我的周末是从周六开始吧。18年对我来说是这样的。18年周末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呢？ 是从周五开始还是从周四晚上就开始准备。有些自由职业者他是没有周末和平常工作日的，只要你完成了手头的工作都可以狂欢一整夜，那是一个多么让人难忘的时刻啊。品味孤独，仔细看周哥是国字脸，谁是国字脸？明明是瓜子脸，都行了，无所谓。只要你喜欢节目就好了，不管是瓜子脸、国字脸、方脸、圆脸、扁脸、长脸 ，anyway， 我都不 care。我是瓜子脸，开玩笑，开玩笑，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今天晚上的话题是周末嘛，周末是可以慢慢的去听音乐啊聊天的部分，但是总有一个主线在聊这个话题，那其实就是今天我在进电台的时候有一对情侣从我的身边经过，其实我们电台的正门前面是一片停车场，那片除了可以停车，其实可以是通过这条路走到长安街东边的啊，很年轻的情侣，穿得很休闲，多年轻的，至少有95后吧。然后男生背了一个包包，从包包里掏出了一个应该是早上买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它坏掉没坏掉。然后说女孩是要节食啊，要减肥。这段对话他们是站在旗杆下说的，我听得很清晰，因为我每天进直播间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些自己安静的时刻哦。然后女孩说我要减肥，然后男生说你在我心里一点都不胖，为什么要减肥？好像是一个类似于甜的东西哦。女孩说你说的是真的吗？男孩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然后女生就特别放肆的把一整块甜的东西全部吃光，特别开心。北京秋天的时候呢，天空很美，然后他们的样子还真的还挺让我心醉的。今天我就想说，你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说有一对情侣从你的身边经过的时候，你想了些什么？是送上深深的祝福，会想起之前你曾经的故事，还是有一点点落寞啊，有点自己的想法，会 look down up 这对情侣的感受是不是匹配，是不是般配 anyway 啊，也许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啊。今天主题是周末，副主题是当一对情侣、一对恋人从你的身边经过的时候，你想了些什么？有话要说，来十点答录机，来花椒给我留言。点赞不要停，刷小礼物不要停，是我内心的想法。虽然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但是我是希望这样的。还有就是，你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不要忘记点十点答录机那个直播间的那个小框框，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朋友在关注我。 OK， 子宇说呢，当一对情侣经过他的身边，他会觉得世界很温暖。 The same to you， 我也是这样想的，至少会感觉到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哎，孤独我是瓜子脸好吗？没事没事没事。半个月只能修改一次送的掌声，非常感谢你的掌声。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对，孤独站在直播间，孤独坐在直播间，看到掌声响起来，哇，非常快乐啊。七七七公说我不看脸，我听声音。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就是非常的睿智啊，不看脸只听我的声音，谢谢。 OK， 第一首歌，大家可以想想今天晚上的话题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一对情侣啊从你的身边经过啊，如果你当时是一个人，或者你也有在谈恋爱、谈恋情，或者说你当时为了理想在工作，没有功夫去谈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点点，会羡慕他们，对不对？我今天晚上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每一首都那么好听，选哪一首呢？好为难我，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的，好为难我。第一首歌就来一首约翰·丹佛的好吗？他不是最后一只恐龙 Denver， 是 John Denver， 是美西的民谣的非常出众的歌手。这首歌叫做 On the Road， 在路上，你会发现在路上的时候有很多很快乐的收获啊，就比如说你身边经过一对正处于恋爱期的人啊。这是生而不同的十点打路机，我是瓜子脸，不，我是周准。这首歌送给你 On the Road， 我喜欢这个吉他的甜奏。 因为吉他现在我才明白，吉他是最最容易表达情绪的乐器之一，因为它可以随手拎着。 Back in 1958, we drove an old V8, and when it gone 100,000, we got out and pushed it a mile. We didn't know who we were, we didn't know what we did. We were just on the road, heading down from Canada.Then my daddy read a sign and took us in the wrong direction. I asked my daddy, where are we going? He said, we'll just follow our nose. So I looked out the window and dreamed I was a cowboy. We didn't know who we were. We didn't know what we did. We were just on the road.Met a girl in a truck cafe, fell in love almost right away. Then the mercury was ready to go, I had to leave her. Shooby-dooby-doo-shadoo. Shooby-dooby-doo-doo-shadoo. Go home. 特别适合你开着车去你在郊外的这个房子哈，去感受周末的愉快。这个声音来自于约翰詹弗尔啊，这首歌叫做 On the Road， 这个声音来自于十点大陆记。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它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刚刚一首歌来自于 John Jennifer 的非常好听歌 On the Road 啊，在路上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无尽的快乐。这首歌特别适合住在加州的朋友，或者住在美西的朋友，开着车，你平常是在市区上班，然后周五的时候开着你的皮卡车哦，回到你郊区的房子当中，或者你有这个露营的房车会更加的美好了。你可以啊叫很多的朋友，然后把房车点亮，然后坐在房车顶上喝啤酒，哇，吃牛排，哇， This good weekend， 非常非常爽的一个周末。我希望你在收听收看十点打陆机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收听体验。我今天晚上刻意增加了我的语速，我想告诉你不管语速快语速慢，我都是一个深情的主持人。 Yeah， 是这样的而且我是一个瓜子脸的主持人，不要再想瓜子脸了，好不好？好，回来。今天是周末，非常的开心啊！会遇到很多的朋友，像 Seven 啊、七七公主啊，然后啊，品味孤独，品味孤独说了一个，其实还让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众的感受，说我不喜欢过周末，周末我会很孤独。你是不是单身呢？或者说，你有很多不放开的内心啊、会有这样的感触。周末应该是一个舒适的节奏，跟朋友欢聚的一个局面。如果你觉得以前以往的生活当中，你的周末是孤独寂寞的， 你可以找些方式和方法，比如说去看，你自己看个电影也会很孤独很寂寞哈。打个电话给爸爸妈妈，跟他们聊天，说说你这一周的收获，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话，写封信给他们，让你这样一晚的情绪都溢满在那封信里面，也很有意义。如果你是单身，去谈个恋爱吧，如果你不想去谈恋爱，就好好工作吧，如果你工作没有兴趣，那你换一份工作。 Anyway， 总有找到快乐的理由。实在不行，来听来看这个国字脸的主持人为你带来的十点大陆记，我的名字叫做周准。 OK， 今天的主话题是周末愉快，希望你开心快乐啊。副话题是，如果你在一个你不太熟悉或很熟悉的地方，忽然之间你的迎面走来一对情侣，或者你身边有了一对情侣擦身而过，你会想些什么？我说说我大概九年之前的感觉。那个时候我 I am a single man， 我是单身的人，我会觉得我也会上下打量这对情侣，他们着装、审美、容颜、体型是不是一致，这是很简单的，每个人都会这样，对吗？然后如果他们会讲话的话，我会试着去听听他们讲的内容是不是也是匹配的。其实我想告诉各位年轻的朋友，比我年轻的朋友，那比我年长的朋友，你们都是我的生活导师，都是我的生活经验分享者。如果比我年轻几岁的朋友的话，我在想匹配这个关键词就是合适。合适和匹配还不是两个同义词，我觉得合适的人会慢慢的有共同的语言，而且不会有落差。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想要去展开一场恋情，我希望真的不要太快。不管是现在是个速食的年代也好，互联网发达的年代也好，我们可以随时见到一些新的朋友，我都希望你慢慢的去了解一个人。了解他之后还要了解他身边的朋友，如果身边的朋友也了解了，哎，不错，都是志同道合、物以类聚的朋友，很好，太好了，我祝福你俩。然后有机会见见他的父母，前提是他如果愿意让你见他的父母的话，看看他生活的家庭跟你是否有一定的相像。如果两个家庭差别太大，我真的奉劝你一句，如果你们两个真的是好爱好爱到不行的话，之后也会出现问题。周准哥哥，周准叔叔，作为过来人，不是给你们。恋爱不止一次，我相信结婚有一次也很累，也有人因为不合适再结一次婚。我都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一辈子，不要因为有任何的问题打破这个难得的缘分。 OK， 接下来这首歌曲啊也有了年头了。那个时候王力宏唱歌还是没有那么有一点 duck 的声音啊 ，duck d u c k duck 的声音还是有一点上上的。但是王力宏在不停地找一种非常流行、非常洋气、时髦的音色去演绎每一首歌。当然，力宏是优质的偶像，健康 not old。So， 今天晚上第二首歌来自于王力宏，名字叫做《爱错》。如果爱错的话，你们都有原因，但你不要否定那一开始爱的火花和让你们微笑的那些瞬间。 北风毫不留情，把叶子吹落，脆弱的他选择了逃脱，叶子失去消息，风才感觉寂寞。 首优质偶像王力宏的歌曲叫做《爱错》，都不希望大家爱错人呢、啊。错爱也不好，所有的感觉都是对的，所有的感觉都像《失恋大陆记》一样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是我们节目的口号，也是每天晚上在建外大街十四号十点大陆机带给大家的感觉。如果一个人做节目很用心的，会体会在哪些方面呢？体现在哪方面？第一，他一定有一张非常设计的装 CD 盘的 CD 外套，这是用心的第一点。第二点，每期都会写上 Love is love 写在表面，告诉我自己。第三点，会跟听友只要我有时间就建立联络 connect， 这是做节目用心的地方。还有我会因为节目的节奏以及时间的变换奉献不同的主题以及不同的我，这是另外一个阶段。我在用心做这档节目，我也希望你用心听看这档节目。 Love is love， 这里是生而不同的十点大陆机，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来看看今天继续登场的朋友，有多年以后双人旅途再回首，绿野仙踪，我记得你来过，张小健你也来过，你们来过的都留留言说说话，让我觉得你们都在好吗？不要老潜水，你们那个水费学的还不错，自由潜也很厉害啊，你们那个氧气瓶还有氧气吗？换一个好吗？还有我们的宋文暖，还有我们的大莹，谢谢你们的到来，好久不见，十分想念，你都在忙些什么？我知道宋同学最近呢有一些想法，对不对？在考虑是不是要换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你那么年轻，又那么热爱生活，有大把的时间考虑。不要悲观，加油，给自己加油。还有风油精，哇，这个季节应该多涂点风油精啊。我今天下午去下楼，然后跟遇到一个熟人聊了三句，然后胳膊四个包，腿上三个包，全是被那种黑色带白点的蚊子叮到的。所以大家在下楼的时候，在一些有草的地方一定要喷喷防蚊剂，或者穿长裤啊，不然很痒。我觉得一些很敏感的朋友如果来到我的节目呢，就会变得更敏感。 No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晚上聊的话题，就是如果你站在那儿听这首歌或买东西，忽然一对情侣从你身边经过，有些很久没有谈恋爱的男生女生，男人女人都会想，如果阳光的一面，就会想哇，祝福他们，希望他们彼此的适应，好好的照顾彼此，不要轻易分开。有些他事儿的人哈，就会这么想，年纪轻轻就在一起谈恋爱，学习能行吗？上班能上好吗？一天嘚嗖嗖的，这是另外一种面孔。还有一种面孔，就是上了年纪的那种四五十岁的叔叔阿姨啊，应该不叫叔叔阿姨，中青年、青壮年，他们会想，这俩孩子从我身边经过，我觉得这俩孩子特别好，长相上、衣服上、说话上都特礼貌。你看他们牵着手走路的姿势都一样，你看他迈左他也迈左，他伸右腿他也伸右腿，步调特一致。希望这俩小孩能够走得长远一点，最后领证结婚生个大胖小子。生活本来很美好的，我们不要让生命当中自己灵魂深处那个灰色的部分出现。我希望灰色的部分出现之后呢，只要在你的房间里，你把它困在你的房间里，用一万种方式把那个灰色的你 kick off， 就觉得不错啊。刚刚有一个朋友关注了我，忘记了应该是六号球衣，对不对？我没记错的话，谢谢你，一个睿智明智的选择。 刚刚那首歌来自于王力宏，叫做《爱错》。接下来呢，我要诚意推荐给这个歌手的声音。我很喜欢这个歌手，是因为他演唱的时候呢，充满了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每一个尾音、每一句旋律与歌词衔接的是他的特点。当我听到他那首《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我就会特别热血沸腾。我觉得音乐的表达应该不拘一格，匠人才，就不同的风格表达不同的音乐旋律。你对一段旋律音符之间的连接是有自己独特的体会的，而且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他就是在海边长大的苏运莹。我在沿海三里屯百子湾小区曾经遇到过两次，他吃烤串的动作还是比较泼辣的哈，但他很瘦小。我希望苏运莹多演唱好听的歌曲，如果有机会把她请到节目直播间，看看真正的苏运莹到底是什么样风格的女孩啊！有喜欢苏运莹的吧？我很喜欢她，这首歌曲叫做《尾巴》，它应该是《动物世界》的片尾曲或者是推广曲啊。尾巴，有时候我们夹着尾巴很久也会很累，就像戴着面具也会很累啊。尾巴，我想起了一个人呢，他还好吧？他的外号就叫尾巴，他特别阳光，但起了一个外号叫尾巴。嗯， 怎么形容这等候？一个人拥有，伸出右手指缝间有星空，却抓不住梦，好想牵着你一手。亲吻你的额头，等着成全你的自由。 好久没有拥抱我的人了，我喜欢这个拥抱的姿势。你如果看在直播的话，我喜欢这个女生抱这个男生的姿势，那是一种信任、欣赏、崇拜、确定、完全的投入、不放弃。深深的拥抱一个人，用全身的力气，让他在这个拥抱当中感觉到你对他的爱。 握不住风就放开手，你像流星。 苏运莹这首好听的歌曲。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玄斌。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现在是22:33:09，这个城市依然还在热闹的喧嚣当中，因为是周五 Friday night 周末夜，很多的朋友正在饭桌上，在电影院，在看演出，也有很多的朋友在用你心爱的智能手机 The Pad 看我，收听收看十点大陆记。谢谢宋温暖把我的直播间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对吧？我在想说，有一次，也是另外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我看到一对情侣从我的身边经过，我在看那个男孩的背影，很像我。我觉得有没有这种感觉过？你们会觉得那个从你身边经过的年轻的男男女女曾经有你的影子出现过，简简单单的交流，女孩羞涩，男孩主动，要么反过来，男孩羞涩，女孩主动，然后聊的话题都是你以前聊过的，你会想，哎，这都我都聊过呀，但是你不觉得你是聊剩下的，你会想他们会幸福吗？他们是要去看电影还是去吃饭啊？人心在那一刻我觉得大概都是都阳光和祝福的吧。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对对情侣出现，也许那是一场电影啊，你是一个孤独的主人公。如果你现在周末过得很充实，你可以不想这些。今天晚上这个话题适合孤独的人，内心不敞开的人，也希望你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找到生活当中的快乐，比如说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比如说听听相声。我现在有一个习惯啊，当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我会听相声啊，一开始听呢会闭上眼睛听，当我再一睁眼的时候，哇，一天都亮了。有时候我的手机会经常没有电，我的 pad 经常没有电，因为就听了10%几的电，但你会发现这个陪伴很重要。我在想十点当中记除了是一个温暖走心的节目之外，它更多的是一种信任的陪伴，这是我一直想要达到的目的性。也许周一的时候我会化身一个乐评人，我会在节目当中说这首歌它的故事，演唱者背后的故事，以及我听到他第一次和反复听之后不同的收听体验，以及音乐带给我们内心深层次的触动。也许周二周三周四我是不同的情绪出现的人，周五就会是一个周末的节奏，时快时慢，时而欢乐，时而忧伤啊。不管你现在是用什么样的姿态进入十点大陆机，我都谢谢你啊！信任自己，放肆的青春，命运有约，龙行天下。然后广告公司的朋友都来了啊，谢谢你，小伙子，初出暖，一剑难，寻梦人，顺其自然，美妙人生，杜博士工作室，哦吼，云淡风轻，高调暧昧，哇，名字起得很有个性哦，整天都在忙。卡拉是条狗，你不是第一次来了哦。是个电影的名字，像风一样自由。你们都是来过的朋友， 我的记忆不是那么好，但是我能记住你的名字。撒点花椒豆给我，或者点赞，或者跟我说说话。好了，接下来的歌曲会是哪一首呢？我看一看啊，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女歌手，这个女歌手能歌能舞，然后唱歌演唱的技巧也足够的成熟。在她最青春靓丽的那个年代，她是相当有号召力的歌手。大家在说那言外之意现在不行了呗，我觉得有些歌手是选择生活的，有些歌手是一直想让自己红下去，有些歌手就是本身喜欢音乐，出了几张唱片之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开奶茶店啊，比如说做自己服装品牌啊，比如说像万芳一样做 DJ 啊。生活是你自己选的。有请温岚，刺猬。刺猬，我曾经在我回家夜深人静下班之后看到过小区里有刺猬，缓慢的刺猬，其实一点都不缓慢。当他看到人出现的时候，危险出现的时候，他走得很快。 最后一抹的微笑，在转身之后，我闭上眼哭了，仅存的一点点骄傲，华丽的外表终于丢掉，很彷徨很孤单，是寂寞或悲惨，一个人该怎么 情歌，那些味道啊，情歌不痛不痒的情歌太多，口水情歌太多，像这种优秀的作品呢，也许出现在音乐人不是那么 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那些年代吧。也谢谢温岚在这样一个深夜带给我们一首有颜色的歌曲《刺猬》。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突然想起在大概2013年的时候，我去我国的台湾的广电系统的一些同事去一起交流嘛，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主持人，是一个音乐的 DJ， 哇，他做节目很厉害，他做节目是整个这个房间都要拉上窗帘，然后大家都看不到他，他自己陶醉在这个世界当中，那个时候没有视频，只有音频，但是我可以看到窗帘那个缝隙当中他的姿态是这样的，我给你们学一下啊，他是这样，来回晃啊晃啊，就那种感觉，就完全陶醉其中，闭着眼睛，戴着一个应该是一个帽，那个叫什么棒球帽那种感觉。其实我也可以晃啊，一个 DJ 要有个性，除了外表还有内在还有整体的感觉。我希望你看到十点打楼机想到周准的时候，它是一个契机，非常合适的，就像一个玩具或者一个模型卡在一起，非常的契合。其实我也知道我很契合这个气质的节目，但我更希望呢，每天晚上不单单是有沉稳沉淀，是一个讲道理的人的时候，这个姿态和角色出现，我也可以当一个微笑的活泼的阳光的人，去照亮那些在夜晚内心有一点点灰暗的朋友。 Love is love，刚刚那首歌来自于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温岚的刺猬啊，每个人都当过刺猬啊，也许是因为保护自己，也许是因为伤害。接下来呢，唱作俱佳的另外一位歌手，如果温岚是那种能唱啊能跳的吧，那许佳莹拉拉她就是那种能写能唱气息很足的铁肺女歌手之一啊。85年的许佳莹，如果没记错的话，其实有非常成熟的演唱技巧。这首歌我也非常的好听，我觉得哈，叫绿洲，有人喜欢绿洲乐队对不对啊？但这首歌叫做绿洲，当你在沙漠当中看到绿洲的时候，有句话叫做久旱逢甘霖，对吧？生活也是这样，需要绿色，需要清新，需要活力。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有请拉拉徐佳莹，绿洲。实在是觉得钢琴的前奏还是非常引人入胜的啊，吉他简单，钢琴有点深邃的部分。世界上的这个88件的乐器可以表达一切的情绪。拉拉徐佳莹，绿洲，送给正在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的好朋友们。 会托起自己的宽容，情愿放逐每条背叛的线索，你的沉着喧闹的震耳欲聋，嘲笑我永远的词穷。我会清楚自己的堕落，放任爱情恶性循环的作弄，你的温柔埋藏甜蜜的阴谋，怂恿我做困兽之斗。经不住的绿洲是残酷的海。 成熟，压抑每个歇斯底里的念头，你的借口浅薄的像个念头，熄灭我最后的渴求。 经历一场怎样的浩劫才能不能再爱呢？徐佳莹唱出都市生活的孤独和脆弱的感觉，这首歌叫做绿洲，谢谢徐佳莹。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身上这样吗？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刚那首深情的歌曲来自于 Leon 黎明啊，最儒雅的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就我这样爱你。中文版应该叫普通话版本，叫做心在跳，对吧？那 MTV 非常的好看，应该是在滑雪场拍摄的。时间过得很快，我是周先生，哎，有朋友叫我周先生也不错，周先生，嗨，你好，小鹿女士你好。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晚上的节目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最后一首歌了。今天是周末，提前祝你，应该不要提前，已经22:54了，提前对你说周末愉快，睡个懒觉，自然醒。好羡慕这种生活呀，我有多久没有过这种生活了？但是我觉得生活有不同的阶段，你过好当下的阶段就是最幸福的所在。不管你现在是孤孤单单一个人，还是两个热情的生命在一起无限的汹涌澎湃，都希望你健康而且快乐。健康很重要，不管是生理的心理的都很重要。谢谢小鹿，谢谢所有今天捧场的朋友，77，然后孤独，还有大莹、小鹿公主，还有所有那些潜水的朋友，我真佩服你们的氧气瓶质量特别好，可以用一个小时不出来不透口气儿，应该上去看看，来跟我聊聊天。今天晚上国四点的周准表现完毕，也祝各位晚安，也不要忘记接下来的伍哲通先生的好想和你说，他会说什么呢？你听听看。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刚那首歌是不是有很多人喜欢啊？你可以荡下来听。最后一首歌有请 Alaine， 无人知晓的我。我煽情一下，我不晓得在这个城市有多少人知道我，但我晓得，当我打开话筒那一瞬间，我知道有人等着我，是不是包括你呢？这个城市很大，节奏很快，我来这里让你心安静，如果有一片刻的安宁，我就觉得很开心。记住我，我是周准，周一再见，晚安亲爱的， Love is love， 拜拜。 无人知晓的值得自转痛，不眠的黎明，誓言的血痕，走多远还是在原地的人，时光的列车该不会昨天，再也无法去爱上那些年，至少的我，每一个人可诉说，有些话不知道要怎么说，那些欲言又止低头沉默，明明以为是对，偏偏统统是错，